和奖励范围的环境举报行为的环境违法行为的，经环保部门认定违法行为属实的，也会给予举报人200元的奖励。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参与12369环境信访宣传月的举报活动。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6月25号星期一，农历5月12，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4和9。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受到降雨云团的影响，今天白天光照条件转差，气温略有下降，天气热的程度有所缓解。不过今天午后到夜间有雷阵雨天，虽然总体雨量不大，但是雨量分布并不均匀，局地可能会出现短时较强雷雨，请注意防雷防雨和交通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的最高气温34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4度。那么预计今天有降雨天，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精华一前程。北京的往昔时光，风物人情总是引人回味，因为其中有属于这座城市的独特文化和魅力。今年3月份，一本叫《京华忆前程》的散文集出版了。这本书的作者陆欣是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也是一位老北京。他对北京有着怎样独特的记忆？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京华忆前程》。第一道题就来了，上世纪20-30年代，将酒坛，也就是明清两代帝后的祭祀场所，变为公园蔚然成风。其中最早被改为公园的是哪一坛呢？ A. 社稷坛， B. 天坛公园， C. 日坛公园。 今天呢，我们继续带大家一起京华忆前尘，还是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陆欣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来跟我们说说京华前尘往事，相信很多朋友还是非常感兴趣的哈。那么京华忆前尘当中呢，也回忆了北京城的很多有意思的事儿。那您知道这个北京城有9个坛吗？其中最早被改成公园的是哪个坛？是社稷坛、天坛还是日坛呢？如果您知道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30处名胜竞逐世界遗产名录的新遗产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4号召开会议，审议申请进入该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30个遗产地，包括因纽特人狩猎场、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墓地、中国梵净山和古泉州史记等名胜。今年包括中国梵净山在内的5处名胜申请进入自然遗产名录，包括中国古泉州刺桐史记在内的22处名胜申请成为新的文化遗产。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名胜可能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为保护当地自然历史文化遗迹来筹集资金。集邮的朋友请注意，中国邮政昨天发行了清正廉洁特种邮票，邮票一套4枚，发行的邮票图案名称分别是不贪为宝、杨旭悬鱼、两袖清风以及立角距离。 全套面值4.8块。据了解，清正廉洁这是第一套的特种邮票，选取了我国从春秋时期到清代广为流传的居官正直、廉洁自律的故事。邮票设计者为中国美术家协会连环画艺术委员会委员、著名画家胡伯宗。邮票以中国传统绘画的艺术形式，生动还原了四个典故的历史场景。用手机扫描邮票大版底部二维码的时候，手机还会再现经典廉政故事的视频短片。2.6米画卷复原明清繁华古镇，经过一年多的考察整理绘制，由顺义当地书画家绘制的杨镇古镇复原图最近正式展出，再现了这座京郊古镇明清时期的街巷风物、繁华的集市庙会。杨镇原名杨各庄，清康熙年间被列为全国八大名镇之一，与江西顶景德镇、河南朱仙镇齐名。杨镇北临密云，南衔燕郊，东达平济、西望国门，曾是京东有名的富庶之地。杨镇古镇复原图长2.6米，宽1米。杨各庄古街的布局是很有讲究的，设9井9门1楼，古街道窄，石板铺路，两旁店铺都是漆木门窗，有些像北京的大栅栏以及山西的平遥古城。现在这幅图已经在杨镇的潮白民艺展览馆展出了。再来关注拍卖方面，北京瀚海2018春拍将于6月27号到30号在北京嘉里中心饭店举行。这次春拍以中国书画、古董珍玩以及现当代艺术为三大主体板块，推出近现代书画、法书楹联、古董珍玩等9个专场，近1900件拍品。中国书画依然是这季春拍的支柱板块，近现代古代书画等4个专场作品有近900件。比如近现代书画专场封面作品于飞案的鹰击图，不仅是画家将自然物象、心灵情致与时代风貌契合的作品，还曾是1951年抗美援朝书画义卖的作品，见证和记录了一段历史。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您的拍照技术好吗？喜欢给别人拍照吗？如果答案肯定，或许可以应聘美国亚利桑那州一家5星级酒店的社交媒体礼宾员。礼宾员要帮助住店客人拍摄漂亮的照片并上传到网络。酒店发布在网站上的招聘启事写道，应聘者需熟练使用各种型号的拍照手机以及电子设备，能玩转社交媒体，体力方面需要适应经常站立，有时甚至跪着，以便从不同角度为客人拍照。近年来，酒店业越来越重视网络的力量。去年，马尔代夫一家酒店就增设了社交媒体管家职位，工作内容同样是协助客人拍出供上传社交媒体的漂亮照片。平板电脑和电子阅读器日益普及，不少人出现肩颈僵硬、疼痛等平板脖症状。美国内华达大学一项研究发现，平板脖的出现和姿势有关。坐着使用平板电脑时，如果背部没有支撑，比如坐在长凳或者地上，容易出现平板脖。侧躺或者是仰面躺着刷平板电脑，同样容易出现肩颈的不适。除此之外，平板脖和性别有关。使用平板电脑的时候，女性出现肩颈肌肉不适的情况比男性多2倍。原因可能在于和男性相比，女性往往肌肉力量比较弱，骨架比较小，所以打字的时候颈部和肩部的姿势更容易不正常。飞机餐会影响您对航空公司的选择吗？最近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打算把早餐和氏松饼换成枫糖曲奇，不料引发众多乘客的不满。和氏松饼又称荷兰焦糖华夫饼，两片经烘焙的鲜薄华夫饼中间夹着焦糖糖浆，有荷兰的国民甜点之称。美联航2016年起在国内航班的早航班上免费提供这种甜食，受到了欢迎。但是他们最近宣布将有一种枫糖曲奇来代替和氏松饼。消息传出，一些人在社交媒体留言呼吁美联航保留和氏松饼，甚至有人写道，你们可以弄丢我的箱子，但是不能夺走和氏松饼。人们常说狗狗通人性，这也许和狗狗能读懂表情、读懂情绪有关。意大利巴里大学一项研究显示，狗能够读懂人类面部表情背后的情绪。狗与人类亲密共处，逐渐发展与人有效互动和沟通的能力。 研究人员在实验中发现，当看到照片中的人物面部表情是愤怒、害怕或者高兴的时候，狗的反应更大，心跳更快。看照片之后需要较长时间才重新进食，狗心率加快意味着它们感受了比较大的压力。一个国家的名胜往往世界闻名，而对于本国人来说，认知度究竟有多高呢？英国的一项调查显示，英国人不认识半数左右的英国名胜。测试中让调查对象看着十处英国名胜的照片说出名称，其中不乏威斯敏斯特教堂、巨石阵、剑桥大学等享誉全球的地方。结果显示，调查对象平均的正确率为 44.5%， 其中英格兰东部地区的调查对象得分最高，正确率平均是 51.7%， 而苏格兰人得分最低，超过三成的苏格兰人甚至叫不出苏格兰首府爱丁堡的标志性古建筑爱丁堡城堡。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高考考生和家长注意了，本科志愿今天起填报，要谨防黑中介招生诈骗。本市高考成绩23号已经发布了，同时也公布了高考本科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市教委特别提醒考生和家长，近年来社会上有关高校招生方面的信息五花八门，还有一些不法分子发布了虚假招生信息趁机行骗，考生和家长一定要仔细甄别各类招生信息，以北京考试院和各招生院校等渠道发布的信息为准，不要听信各种谣言，谨防上当受骗，谨防黑中介招生诈骗。司机朋友们请注意，夏天气温比较高，警方也给广大车主列出了禁放物品的黑名单。夏季汽车内温度在阳光直射下可能达到60度以上，平时人们随意放在车内的小物品，有些会迅速变质，有些会燃烧爆炸，酿成安全事故。据警方梳理，夏季应避免在车内长时间放置的黑名单物品主要有6类，分别是瓶装水、一次性打火机、老花镜、碳酸饮料、汽车香水以及电子产品。中山公园音乐堂的打开艺术之门2018暑期艺术节将于7月5号拉开帷幕了，持续到8月31号。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将上演76场精彩演出。根据演出类型和特色，共分为名家名团、匠心经典、国乐瑰宝、紫禁城听戏等6大系列。在演出阵容上包括北京交响乐团、中央芭蕾舞团等国家级院团。除了演出，本次艺术节还将带来10场名家讲堂，邀请大师名家参与。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电影导演田壮壮等都将会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讲座。喜欢吃桃子的朋友请注意，平谷正在举办北京国际大桃嘉年华，在此期间将举办平谷区大桃销售工作部署会、大桃品牌营销论坛、果汁手桃之都平谷大桃微信公众号推介等活动。平谷区农委搭建了平谷大桃手机网络平台，可以实现大桃品牌多元化展示、大桃信息一站式发布以及大桃买卖快速对接等等。球迷们请注意，小心熬夜看世界杯会伤身体，专家来教您熬夜的窍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睡眠中心主任郭希恒教授提醒，熬夜容易让血压升高，如果长此以往，很容易引起心血管方面的疾病。另外熬夜肠胃很容易出问题，冰镇啤酒要少喝。更让人想不到的是，熬夜看球容易得抑郁症。专家认为，熬夜之后最好的保护措施是自然是把失去的睡眠补回来，除了正常的夜间休息，最好还能午间小睡一下，15到30分钟左右即可。再来为您介绍一部足球题材的电影，伴随着世界杯的狂潮，俄罗斯足球题材电影《最后一球》最近登陆国内院线。电影《最后一球》通过落魄球星尤里与菜鸟球队的逆袭故事，展现了永不低头的足球态度和足球精神。《最后一球》在俄罗斯一经上映便好评不断，连续2周蝉联了俄罗斯的票房冠军。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俄罗斯世界杯几场比赛的战况。北京时间6月24号晚20点，2018世界杯 G 组第2轮，英格兰6-1大胜巴拿马，提前晋级。 末轮三狮军团将与比利时争夺小组头名。斯通斯头球梅开二度，凯恩完成了帽子戏法，以五球超 C 罗，林加德世界波，巴洛伊打入巴拿马世界杯历史第一粒进球。今天凌晨2018俄罗斯世界杯 H 组第二轮，日本2-2战平塞内加尔。第11分钟马内打破僵局，第34分钟钱贵士扳平比分，第71分钟瓦格破门，第78分钟本田圭佑再度扳平。今天凌晨2点，2018世界杯 H 组第二轮，波兰0-3不敌哥伦比亚，世界排名第八的波兰2战2败已经被淘汰出局。巴萨铁卫米娜头球破门，法尔考世界杯个人第一粒进球，夸德拉多单刀建功，而 G 罗则是有两次助攻。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今天晚上世界杯即将上演的一些精彩的比赛。 昂首远眺世界杯，我是子昂，让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晚上都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比赛看点。今天是一个忙碌的比赛日，有四场比赛会在今晚进行。在晚上10点是乌拉圭对阵俄罗斯的较量，这两支球队都是手握6分拿到了两场胜利，携手从小组出线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但是还有争夺小组第一的看点值得我们关注。俄罗斯本届世界杯是迎来了大爆发，乌拉圭是小组里最强的对手，那俄罗斯即将迎来真正的强大的考验。在晚上10点还有一场同时进行的比赛是沙特和埃及，这两队啊，就是我们上头说的乌拉圭和俄罗斯双双击败的两个对手，已经是确定了小组都不会出现了。那么这场比赛就成了两队捍卫尊严和荣誉的比赛。由于战绩惨淡，沙特足协已经宣布要重重处罚球队中的几名球员。不知在这样的重压下，沙特球员是干脆破罐子破摔，还是化压力为动力将功折罪？埃及这边是拥有着本年度英超联赛的金靴，也就是进球最多的人萨拉赫。之前萨拉赫是一直有伤，第一场是干脆没上，第二场上了也只打进一个点球，当然了，也是埃及队目前在世界杯上唯一的进球。那今天晚上他能不能使出十成功力，他的队友到底能不能好好的帮帮他，还是值得期待的。之后的凌晨2点是西班牙要迎战摩洛哥。西班牙上一场面对伊朗的严防死守，最后还是撕开了口子，打入了制胜的一个进球。摩洛哥已经2连败，确定无法出线。但上一场面对葡萄牙，全队展现出了极大的斗志和不错的实力。西班牙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一旦输球并且伊朗赢球，他们还是会被淘汰出局。今天必须是稳字当头。凌晨2点的另一场比赛是葡萄牙和伊朗。伊朗在第一轮比赛就幸运的全取3分，随后是输给了西班牙，这一战他们不容有失，不能再输了，不然那就是名副其实的高开低走，虎头蛇尾。不过面对拥有巨星 C 罗的葡萄牙，他们确实是凶多吉少。这葡萄牙虽然不算是夺冠热门，但是他们的当家球星 C 罗总是能把握机会进球，目前也是进球榜头名，势必会继续全力发挥。凌晨的这两场比赛可真是杀得难分难解，值得广大球迷朋友们一起关注。好了，今天的昂首远眺世界杯就聊到这儿，我是子昂，我们明天再见。精华一前尘，北京的往昔时光，风物人情总是引人回味，因为其中有属于这座城市的独特文化和魅力。今年3月份，一本叫《精华一前尘》的散文集出版了。这本书的作者陆欣是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也是一位老北京。他对北京有着怎样独特的记忆？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精华一前尘》。第一道题就来了：上世纪20-30年代，将酒坛，也就是明清两代帝后的祭祀场所，变为公园，蔚然成风。其中最早被改为公园的是哪一坛呢 ？A. 社稷坛。B. 天坛公园 C. 日坛公园。 好的，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这北京人就爱玩了。北京人啊搞收藏，当然我不是说那种上层搞收，上层人搞收藏他一般就是收藏，但是如果是老北京人，他爱说什么，他爱说玩儿。这玩儿这字儿里呢就有点透着爷的劲儿。 嗯， 你比如说和老北京这好面子特别般配，比如说玩什么呀，玩字儿，玩画儿，玩词儿， 玩 玉， 玩音乐， 玩鼻烟壶，玩印材。哎，在这里边它一种咱说咱是爷啊，咱玩啊，啊其实未必有多少钱，但是要透出这个咱这爷的劲儿来呢，他就讲这一种玩儿。 就是你透出你觉得无所谓的 劲儿。哎对对对，就有那意思啊。 我无所谓还弄得这么好， 哎， 我就把它给玩出来。 玩儿，哎，而玩儿呢当然也不仅仅是玩物件，北京话里它还有另一层意义。比如说你为人不诚恳啊，你叫玩心眼儿，做事不实在叫玩花活，给人下套叫玩阴的，被对方耍了一回叫被人呢玩了一道，对方要玩手段高明呢也就叫玩你团团转，对方手段不高明让自己一下给看穿了就叫玩你大爷呢。但是北京那玩你大爷很有意思，比如说那个你不高兴了，那个或者说你跟人家叫板说玩你大爷呢，那对方会说呢玩你二大爷，可是到二大爷打住没有三大爷，说玩你三大爷可没有三了， 哦， 到二就打住了。哎， 是北京话好像有很多也是什么大爷或者二大爷这种说法，哎， 对，到二大爷为止没有说。 这还有一个玩线了是不是也是这个 玩什么 玩线了， 玩线了也有种说法啊，就是说没玩好， 对， 玩线了。那么如果你做事认真呢你叫玩活，哎，你比如你工作认真叫玩活，你工作不认真的叫不玩活，或者叫耍花活呢。所以北京话里呢这个玩的变化是太多了。北京人还爱说呢玩意儿，这意思呢是指有技艺啊，比如说在歌舞说唱杂技百家里的有所擅长，比如说哎这小子真有玩意儿啊，会玩意儿，玩意儿真好，就是你这个技术真好，玩意儿真好，我来个玩意儿，由此又指玩具，比如送别人家孩子一个玩具吧，你就说哎，送你个小玩意儿。同时呢，玩意儿又指人，而且是贬义了。比如说人，他可有贬义，比如说对方做人不地道，就说什么玩意儿，真不是玩意儿。所以北京的这个一个玩字啊，比如说这什么一个吃啊，一个这个裤子，它能代表很多很多种人们生活中的这种情趣。 是，所以要了解这个北京话哈，先要了解这些背后的这些东西， 对， 非常有意思。 对， 而且有的时候同样一句话你可能语气不一样，就他就表达的意思会很不一样。 对，语气不一样，而且他有时候你这个用词啊不一样的时候啊，他会呢给你就表示有这个阶层的上下之分。 嗯， 你比如说不同的文化阶层嘛，使用的语言是不同的。比如我们说啊，看东西有这么几种说法。 嗯， 看看、瞧瞧、瞅瞅、搂搂或者搂一眼。 嗯， 有一回我出去开会，我们这车上有一位清华大学的老教授，也有个70来岁了，他跟两位老太太呢挺好，坐一块儿。他每到一地呀，他都要下车带老太太走走。但他说这话，他说什么呢？他跟老太太说：“走下去，搂搂搂搂。”我就不太爱听了。搂搂，这搂搂在北京就属于就是，应该说是啊，比较说下层一些的这个。你说搂一眼，什么就不能够上这个档次。 嗯， 还有一个事儿吧，我特别想借您这个在这广播的机会呢，我说一下啊。 嗯， 现在人好说什么，动不动呢就爱说什么呢，说去我去踩道。 嗯， 踩道，什么叫踩道？过去是小偷强盗在上人家打劫偷命之前，他先去踩道去。 嗯，这是个黑话。 黑话，这是一个不是真话。可是我发现，哎，包括我就是我家里人说聚会明天要去哪儿饭馆，说我今儿去踩道。 哦， 结果呢

东四环四惠桥北侧南向北有事故，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进京方向有事故，北四环安惠桥东侧东向西内侧车道有故障车，请注意避让。京沪高速受早高峰影响，四环到亦庄开发区出口进出京双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 京华一前程，北京有前门西单果楼前、九坛八庙、颐和园的说法，说明这些地方是京城游玩的佳地。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将九坛变为公园蔚然成风。历史上北京的各个坛都是皇家祭祀场所，民国政府和市政当局从1914年开始有计划地将一些坛庙改建为公园，社稷坛最早被改为中央公园，后又改为中山公园。为使社稷坛现代化，还成立了中央公园董事会，园中开了上林春、来金宇轩、春明馆等餐厅茶社，还建有照相馆、台球房及音乐堂。根据社稷坛的特殊地理环境，建设了堂花屋、水榭等。据史料记载，1918年民国内务部天坛办事处筹建天坛公园，以原汁原味来吸引游客。人们可以站在回音壁、圆丘坛以及祈年殿前，聆听远古的呼唤，抒发幽谷之情。1925年北海公园、1928年颐和园与景山公园、1929年中南海公园等公园的出现，一度使北京城公园之多成为全国之最。今天第一道题的答案就是 A， 九坛中最早被改为公园的是社稷坛。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北京最窄的胡同是哪一条呢？ A 一尺大街， B 前世胡同， C 菊儿胡同。 来，我们先看看这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最早被改成公园的是社稷坛，其实就是现在的中山公园，而且陆老师还曾经在这里面工作过哈，在里面办公，一会儿会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来看看第一道题答对的朋友还挺多的，应该是选 A 哈，像红十字呀、云儿啊、月双飞，还有这个渔阳，还有这个市口，哎，这些朋友都答对了，恭喜你们。那么第二道题呢，说是北京最窄的胡同是哪一条，一尺大街、前世胡同还是菊儿胡同呢？如果知道的话，也请您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年三月份，一本叫做《京华一前程》的散文集出版了。这本书的作者陆欣是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的教授，也是一位老北京。他对北京有着怎样的记忆？他笔下的北京公园又承载了哪些光阴的故事？老北京的饭店美食又能品出怎样的京味儿？接下来我们继续《京华一前程》，请出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的教授，《京华一前程》一书的作者陆欣陆老师。那么陆老师，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北京的公园哈，社稷坛是最早被改成的，实际上是改成了中山公园。 是。 这个我们很多我们北京的听众朋友还是非常的熟悉的。那么其实在您的这个京华一前程这本书里头就写到了北京的很多公园，中山公园、北海公园、紫竹院等等等等。那么其实感觉北京的公园是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很多都是皇家园林开放之后形成的哈。那么对于这个中山公园，我们先来说说中山公园吧。刚才聊天我才知道，原来陆老师也曾经在这里面办公过，不是公园管理哈，以前这 是 很重要的一个单位在这儿。 是 啊，陆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 好吧，在介绍公园之前呢，我还是先说两句。我刚才啊，我说这个探闹吧，就非常希望能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不要再说这个词啊，其实还不是探闹，我刚想就是应该叫踩点儿、 踩点儿、 踩点儿。所以说，这个、 踩点其实就有点像那个黑话，就是 偷东西、抢东西之前，先去把这个路径摸熟。但是现在这个话经常用，经常这个大家请客之前说，谁去踩个点儿啊？我去吧。好像就是把这，所以希望大家不要用这个话、因为既然是城市文化嘛，就干嘛用黑话呢？这 是 一句啊， 对，没错。 再一个呢，我刚才想说呢，比如这个北京话啊，这个上下阶层嘛，它有一些话呢，比如说我一般的我是不会说的，我不会说这话，像什么呢？其实大家可能也有点熟悉， 闷得蜜啊，立个龙啊，扎嘛学嘛，你摔个跟子，大马趴，仰巴脚，狗吃屎，四脚朝天，这些东西什么，包括你睡觉睡姿不好，什么咬牙放屁，满炕打把式，等等等等等等， 这种话都最好不要说哈。 对，这种话都属于在民俗里边的话，所以说呢，就是说， 其实是不雅的词汇， 他这个档次是不够，所以一般来说呢，就是尽量避免说这些东西。所以说，为什么北京语言会有上下之分，阶层不同？那么下面呢，咱们接着说公园。 嗯，说说这个，先说说。这个中山公园， 中山公园， 因为我们刚才出这题儿，正好是说设计坛改来的。 是说中山公园啊，中山公园呢，对于北京人来说那都是非常的熟悉。 小时候春游秋游哈， 小时候不光是春游秋游了，很小时候还是婴儿，父母就抱着去。再大一点呢，我记得那会儿他有婴儿车了，你可以就可以租一个婴儿车。再大点呢，婴儿车里就坐进的不是我了，是我妹妹了。然后我就拉着婴儿车在旁边跟着走。那么中山公园给我们留下什么意义呢？你像在他这个桃花坞里看花，那是我第一次能看，哎呦，百花齐放，觉得好像这世上还有这么美的东西啊，各种各样的五彩缤纷。 在一个地方都有哈，那么多花。 哎，这是花。第二一个呢，就是在他这个桃花不远，有这种大的金鱼缸，养着各式各样的金鱼，都非常美丽。也是觉得这个生物，这第一次能够看见这种生物啊，活的东西，而且是这么美丽的活的东西。而且从这上呢，开句玩笑的时候，我也第一次懂了什么叫人，什么叫金鱼眼。金鱼眼就是眼球往外凸，叫金鱼眼。水榭呢，有名的嘛，就是看荷花。 嗯， 音乐堂小时候看马戏啊，听音乐啊，看歌舞啊，看杂技啊，这是音乐堂。 您看，现在暑期马上要开始，中山音乐堂的这个打开音乐之门，这个活动一直在持续呢，每年假期。 是啊，还有呢，它唯一有一个就是说，少年一个游乐场里面，你可以坐那种起价的飞机，然后呢，还有这个小汽车嘛，在里面，这些都是伴随着我们童年成长的印象， 很难忘。 我现在要跟大家说一个什么呢？我不知道注意过没有啊？它有一个这个紫藤架，紫藤架是一个长长的，外面漆成白色的，上头是种植着紫藤花，每年到春天的时候，这个紫藤花非常漂亮，像瀑布一样的垂下来，紫色的花啊。密密的垂着，然后有这个绿绿的叶子衬着。那么在我这个青年时代的时候呢， 哎，我记得好像我看这个陆老师在写中山音乐堂，小时候您还在那儿看过马戏是吧？ 对对对对啊，看 那时候还有这个 马戏，对啊，有啊，那个是苏联马戏团嘛，苏联马戏团，咱们找中国的马戏少一点，苏联马戏团。所以这紫藤花架上，我现在想来。是紫藤架下有永远的梦想，紫藤花下有不灭的青春。我现在我都是这个感想，就是紫藤架下有永远的梦想，当年的梦想，紫藤花下有不灭的青春。到现在来说，青春都没有消失。你在那个地方，你可以感受到你的生命仍然在持续。 看来就是少年青年时候也是经常约着同学朋友一起去转哈。 是这样。 在紫藤花架下畅谈过人生和理想。 畅谈人生，幻想过未来。 嗯。 哇，以后，而且没想到以后我的工作，大学毕业之后就分配到市政协，市政协的办公地点就在中山公园里边。中山公园有两座大堂嘛，大堂的西边它叫西小院，西小院里边是一个别墅性的一个那么一个建筑，它里边是那种穹顶窗、花砖地，然后这个都很讲究，后面还有洗澡的地方，也有卫生设备。我们在里边呢做文史资料的工作，就是编辑北京的文史资料。 所以说陆老师对于北京的过去的这些东西这么熟悉，这么了解，信手拈来哈，一问就能就这么这个就能脱口而出说出来。 是 网友舒克说，虽然我不是老北京，但是因为让我们荡起双桨这首歌，我对北海公园印象一直很好。陆老师您知道，就是我们这些外地来的这些人哈，我们就是对于北京，就是来北京，一个是看长城故宫，还有一个就要去北海。真的从小唱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印象太深 了， 要看看白塔， 是 要划一下船。 对， 北海呢不仅仅是一个北京人喜欢的地方，它已经作为一个北京的地标了。你看这所有的笔记本里的，那不可能出现一两张北海的照片。 嗯， 所以北海对我们北京人来说，那就更熟悉了嘛。我记得更清楚是我在少先队的时候啊， 嗯， 当的是小队长。这小队长有一个麻烦事儿，什么叫麻烦事儿呢？他每周都要组织对日。 嗯， 中队长、大队长不管这事儿， 嗯， 但要组织活动，是由小队长来负责召集你这个小队。老师那会儿定了吗？说你们每周啊，最好都要组织一次活动。 嗯， 我当这小队长，我就特挠头。但是有时候就组织给警察叔送水啊，有时候上街去扫地去， 嗯， 扫马路，有时候说打听打听哪儿有列军署啊，就到咱们家里帮干活去。那你老干这不行啊！后来呢，就说说那咱们也得玩啊，玩上哪玩？那公园呗。那你说公园，你上哪玩？上北海。 嗯， 上北海呢，有一回我还真是，我现在想想我都有点后怕。我说咱们爬山吧，因为爬山就溜达呗。有几个闹架说不行，那爬山有什么意思？咱们划船。我还犹犹豫豫，我说要不然咱们就是不是吧？幸亏有个大队长在我那队里，说不行，你划船要。他们要折腾要掉淹死了怎么办？我一说可不是嘛，所以说没划船船，但是跟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在这个湖中飘扬，这确确实实是当时呢回忆起了少先队的那种日子吧， 嗯， 也伴随着我们成长的足迹。 嗯， 还有一点呢，这可能您大概就没想到过，青年时代互相介绍对象在哪儿？在公园门口。北海公园， 嗯， 我也给人家介绍对象，人家也给我介绍对象， 真的、啊， 也有我没看上人家的，也有人家没看上我的。 哎，现在想想好有意思。 对呀、啊，这都伴随自己回那，所以你有时候你走到光门口，想哟，当年谁谁谁给我介绍谁谁谁，哦，那个当时我没看上的，哎，这为什么？你后悔不后悔？是不是？这不知道了。后来说，哎，当着他，哎，他没说他没看上我，哎呀，其实怎么、嗯、你有些时候你会伴随着很多的这种。一个少先队吧，那是你少年、 嗯、 一个呢就是你的介绍对象了吧，又伴随你的青年，那么现在等你老年了对吧，那你肯定带着你的儿子吧，未来是不是还有孙子，你再重复原来走过的道路、嗯、 现在中山公园里头好多是父母给孩子、 啊、对对对，相亲角吧，相亲角， 对对对对，这个年，这个虽然是这个时代在变哈，但是这个人啊，他对于这个生活的这种要求啊，其实是差不多的哈，还是在公园里头重复着这些事情。 重复着这样，嗯 啊， 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吧， 嗯， 你比如说景山公园啊，景山公园在过去是北京的制高点，它是最高的地方，所以往往呢，当时高点的时候，大家都是怀着一种就说哦，看得很辽阔，看得很遥远， 嗯， 那就有点你登高望远，自然就是所谓的雄心壮志嘛。我记得这个七八年我们考大学终于考上了，后来我有一个朋友就来我们家跟我聊，他说你知道我接到申请那个录取书那天我干件什么事儿吗？ 嗯， 我说我不知道。 嗯， 他说我一个人来到景山，我上了最高的那个亭子，应该是万春亭吧， 万春亭， 万春亭，我上了万春亭了，我一看一人没有，我太高兴了，我就在上面，我拼命的蹦啊！我是撂着蹶子蹦，冲着天空挥着拳头，我喊：“我终于考上大学了！”我 啊， 我如果不是嫌地下太脏，我真恨不得地上来回打滚，你我真是想打滚啊！ 乐得直打滚。 我前头看，哎呀，故宫那是非常壮丽，我往后看，那街道一望无际， 嗯， 那天那么远，哇，那地那么深，你就没法想象我当时那，我都不知道我怎么来抒发我了。可是您看他跑哪儿抒发去了，他跑到景山公园的万春亭上了。就说这个公园啊，真是伴随着北京人的许许多的美好的 回 忆啊，或者说也许有你失落的回忆，这可能都有，但是他始终是伴随着你，这就是北京的公园。 北京现在今年2018的这个高考成绩又出来了哈，我们也是希望如果大家想抒发一下自己的这个兴奋的心情，也可以上景山公园去哈。这个你看一下这种辽阔，前面这种故宫的这种场景，其实还真的是非常的 让你有一种非常痛快的感觉，痛快 的感觉，痛快， 哎，就是很痛快嘛，嗯。 现在万春亭，您知道，就是 在天气好的时候，上面摄影的人多极了。 是， 我经常看的朋友圈，有人就发好、嗯、啊，一堆人在那儿拍那个， 嗯， 那日落的那个场景， 日落 特别、 啊、日落的场景，有时候还拍前面的故宫， 是， 因为那前面他那边没有建筑嘛，就是故宫就一望、嗯、那个无边的，就是往前延伸，你可以感到这个古老，这古老城市的那种厚重， 没错， 嗯、还有那种变幻的沧桑。 其实现在依然是能感受到哈，一个好地方。 嗯， 好，那么说到这儿呢，我再把第二道题给大家重复一下。请各位朋友您再好好的思考一下。 京华忆前尘，北京的往昔时光，风物人情总是引人回味。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京华忆前尘，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北京最窄的胡同是哪一条呢？ A 一尺大街， B 前世胡同， C 菊儿胡同。 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的教授，《京华忆前尘》一书的作者陆欣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带我们一起来这个回忆京华的那些前尘往事。陆老师回忆的这些事情，对于从小在北京生长的我们的很多的听众朋友来说，应该是特别的亲切哈，尤其说起这些啊、少年时光、青年时代的这些美好的回忆，这些地方其实现在这些少年们、青年们还是会去这些地方。 嗯，是的。 你现在走到那里、 嗯， 依然是会有这样的一些感觉哈。 嗯。 那么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公园，像中山公园啊、北海公园、景山公园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北京人特别熟悉，现在还是依然大家很喜欢去的公园。那么，《京华忆前尘》这本书里头还有一个大家特别感兴趣，就是北京的这个特色的这个饮食和饭店哈、 嗯嗯。 我们不说小吃、 嗯、 饮食，还有大餐的是吧？ 嗯 嗯, 嗯。 其实我们最开始聊北京话的时候，刚才您也说过，北京人最重视吃， 嗯、 拿这个吃能说到你这个人生的方方面面哈。 对，嗯。 那么其实呢，北京的这个饮食也是一种很有特色的文化。你看，像什么？大到北京烤鸭，小到这个豆汁儿、焦圈儿，都是传统的北京美食。相信这个陆老师对于这些从小到大也有很多美好的记忆，是吧？ 那当然了，这是必然的。 嗯 嗯， 而且还有很特别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洋饭店的记忆。 是是，嗯，这都是跟北京的文化很有关系。 哎，陆老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好吧，咱们这么说吧。说起，我现在先想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家常菜。 嗯， 家常的是什么呢？最主要的，我先想跟大家就说炸酱面。因为头一天我碰上几个朋友就说你北京，说吃什么？说其实北京大饭馆已经都吃腻，不想吃。 嗯， 想吃什么？吃炸酱面。 嗯， 我说没错，我说我们家的炸酱面啊，那是最好吃的。 上次陆老师就跟我说过 啊，是啊，那我们家的炸酱面它是怎么做？它这里边有一点跟北京的文化也有关系。 嗯， 首先来说第一步啊， 嗯， 你要买干黄酱，哪儿买干黄酱？天然买，你不是买那种现成的什么什么给你化好的什么那个那酱，那不行，你买回这干黄酱来。自己化 天元酱园的干黄酱， 天元酱园的干黄酱，你自己化、嗯、因为化你稠啊稀啊，你自己啊， 嗯， 你是你自己的口，这是第一步、嗯。第二步，把买来的五花肉啊，一定要五花肉，绝对不能说纯瘦，一定得有肥的，切成大丁， 嗯， 切成大丁之后呢，搁上油啊，来给它炸出来， 嗯， 炸出来之后什么样呢？那个。这个肉上汪着这么得有个半寸吧， 嗯， 差不多吧，金黄金黄的油， 哦， 一片金黄， 嗯， 那肉丁在下边闪着光，这是您这个酱弄好了， 嗯， 第三步，您切菜码， 嗯， 菜码什么呢？比如说青豆啦、黄豆啦，什么豆芽菜啊、 萝卜 啊、芹菜啊， 嗯、 待会儿再说那萝，哎。如果说有香椿了，你愿意搁点香椿，你再搁点香椿。 嗯。 然后呢，萝卜切块，黄瓜切条。 哦，萝卜是切块 啊？ 哎，我现在看到好多，他们都切成丝儿了。 但是我说过去啊，你咬时候啊，它有咬劲儿，你切丝儿也行啊。 嗯。 但是你自己吭哧吭哧 就是萝卜吃，就看你怎么吃法了。你说我拌在里头去， 嗯， 那你当然切丝了， 嗯， 但是你说我拿就着吃， 哦， 你的那你当然就得切块， 对对对， 而且北京人特别讲究一个咬劲儿， 嗯嗯嗯， 萝卜切块，那个黄瓜切条，再来点蒜， 嗯， 对吧？这你菜码弄好了，菜码弄好了，这一步第四步，我估计很多人已经不会，也失传。原来我祖母会，就是抻面。 哦， 这面你也不能买切面， 啊、 买切面那 您这要求太高了。现在我大部分人都只能是买切面、 就是、 啊。 而且还叫我奶会不会抻？ 嗯， 抻不了多少，所以我们家我奶只能给我爷爷一个人抻。我爷爷不那切面是绝对不吃的，哎，必须得抻，抻出来了。这第四步了吧？到第五步了，你下面北京有讲究，头锅饺子二锅面，哎，您也可以试试头锅饺子二锅面。为什么叫头锅饺子二锅面呢？ 嗯， 你煮饺子的时候啊，要少煮，水清，因为饺子你如果一放多了就粘了，它互相粘上了嘛， 嗯， 就不好吃， 嗯， 就没粘上，它有那个 黏糊劲儿， 那黏糊劲儿， 嗯， 它不好吃， 嗯。 跟您说一个事儿，当然有我们家的事儿。 嗯， 我祖父啊那会儿说了，这饺子每顿啊，你给我煮饺子一次下五个，多了不行 啊 啊， 这么讲究 讲究。所以我祖父一锅下五个饺子都传给北师大，就说北师大都传遍了啊，说是陆老先生什么什么。后来他不行啊，你这老那么吃我们受不了啊，那别人怎么办？ 嗯， 抗议，后来说得十个，超过十个绝对是不行的。 哦， 不行。那为什么要吃二锅面？那反过来了吗？那二面你为什么要吃二锅呢？就是它那个黏糊。 嗯， 你面呢，这黏糊吃着就有味儿。 要有点这黏糊劲儿。 对，你要黏糊劲儿，所以你才有咬头。你说那，所以有句话说嘛，这面条要吸汤灌水没味儿。 哦， 面不能煮的稀汤灌水儿，它得有那个黏，我就在拉着吃，你 嗯， 吃着好吃。所以你想啊，这个肉丁子化好的酱，头锅饺子二锅面，你再加上菜码， 嗯， 吃完之后啊，这北京这是土话说了啊，这是过去我们讲啊，这个什么这个馒头打底儿，稀粥豆腐儿，这意思。那如果说你吃这么好炸酱面，那就是说。面条打完底儿了， 嗯， 一大碗面汤下去， 嗯， 喝面汤的时候你来点酱就着，吃完之后，假如中午您睡一大觉，再一醒来，夕阳西下，满天晚霞，你就别提多滋润了。 哇，哈哈哈哈，听着都特别美。 嗯、就这就是说啊，这个北京的炸酱面。 我跟您说，北京人真的是特别爱吃炸酱面。我们有同事哈，就是他这个外地的同事，然后他爱人是北京的。然后这个嫁到这个北京人家里，这个头一件事儿就是要学做炸酱面，家里一家老小都爱吃这个。哎、我们同事现在做的可好了，我们去他们家吃，哎呦，连他爱人自己都说这跟我们这老北京的这味儿都一样了，练出来了， 嗯、 可见北京人对炸酱面 喜爱。炸酱面是对他有喜爱， 是 嗯， 这咱们一会儿要接着说， 嗯、接着说 这个陆老师，我们要那个先进广告了， 嗯、行， 广告马上就要快到了、嗯，要说起这个北京的这个吃食啊，真的是有好多好多这个话题哈，我们一会儿跟陆老师来接着探讨。好，城市文化范儿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我们在这儿给您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的众多艺术品中，外国艺术家的作品收藏是其中很有特点和重要的构成部分。早期留学海外的教员都纷纷将各个国家的名家名作通过不同的方式带回国内，交给国家收藏。这里有俄罗斯著名画家梅尔尼科夫的《夏天》，也有将自己一生的1008幅作品全部捐献给中国的日本著名画家诗琪千代二，更有诸多法国著名画家的代表作品。这些画家为什么会愿意把自己的作品永存在异国他乡？又是怎样的关系能让这些当年央美的教员带回了无数绝世珍藏？这些藏品在带回中国的途中又发生哪些故事？城市文化范儿特别邀请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精品大系外国艺术卷的主编唐斌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带来纵览千年艺术珍品，共话央美百年珍藏的第四集，连接世界的艺术纽带。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来，我们看看这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B， 前世胡同。哎，我们看看像 Sunny Flower 啊，我看看啊，答对的是谁？英子、明飞晶、于洋，还有涛涛和丁丁、小飞侠。哎，恭喜这些朋友。那么第三道题呢是，北京的第一家电影院在哪儿？是哪家电影院？首都电影院、大观楼影城还是工人俱乐部电影院呢？哎，其实这家电影院现在还挂着一个牌子，写着这个北京第一家电影院。如果您去过的话哈，来，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我们继续请出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京华忆前尘》一书的作者陆欣老师来给我们接着《京华忆前尘》。陆老师刚才说到了炸酱面哈、说的这我都直咽口水了大早上的，要说老北京的这个很多美味的吃食真的是让人印象深刻，而且代代流传至今哈、 北京除了炸酱面以外，它还有一种面经常吃，就是打卤面。 打卤 面，那么打卤 也是家常的哈。 对，打卤面家常的。 对， 但是打卤面这个面啊，也不是说现在人人就都懂了 哦。 所以我特别是它的吃法，所以我愿意跟大家呢做一个介绍吧。 哎，我们去北京的同事家做客，人家就做两种，一个炸酱面，一打卤面， 对， 随你挑，看你喜欢哪个。 是看你喜欢哪个啊？ 哎， 但你吃的时候是不是符合？我现在觉得好像有的北京人都不太会了。 哦， 他是这样。你如果做打卤面的话，首先你要熬肉汤，买一大块肉，熬肉汤、排骨汤、大骨头汤都行。 嗯， 但是你不能用白水，这是肯定的。 哦，嗯、 肉汤是必须的。 肉汤做那个卤的那个 汁。做卤，对、你熬好之后啊，我当然我这是说我们家了啊，就是并不代表他的这个所谓的权威说法。 嗯， 那么熬好之后的话呢？你呢愿意在里边呢就是你自己添吧，你爱搁点黄花木耳，因为我不爱吃，所以呢我们家也不搁了什么黄花木耳。 嗯， 然后呢你就是要勾芡， 嗯， 放鸡蛋，这些程序呢大家一般他都会。 嗯， 但是在你吃的时候，你这卤必须要熬一大锅。 嗯， 吃的时候怎么吃呢？盛到碗里吧，象征性的一个碗底的面上不断的揪好一大碗卤。 哦，这样啊。 吃的时候不是先吃面，是喝卤。 嗯。 转着喝，不是你顺着这边喝没了。 嗯。 你把碗那边拿过来，你那边你再接着喝。 就跟 喝这个卤。 炒干的那种感觉。 对，然后你 喝 吃面的时候呢，你光喝卤汤是稀了，稀的光汤你不也不稀，它很黏的啊、你觉得不，你再加几根面条搁你嘴里，它是一种啊调剂。老喝卤，老喝卤、所以我们家是做一大锅卤吧，煮一小锅面、吃喝那个打卤面的目的不是为了吃面， 嗯， 它主要是喝卤。所以有的时候你到别人家里去，其实我也到我们家去，给你满满的一碗面， 嗯， 边上呢就那么两勺卤， 嗯， 那卤都不能盖过那面去，这绝对是错误的。卤一定要压在面上，把面根本就看不见了，拿起来呜呜那么喝。 哦， 这才是吃打卤面的方法。 知道了，因为我们一般去人家，人都让您自己添多少 啊？ 我们也真是不知道，就是先是放半碗面， 啊、 然后再浇两勺卤上去拌着吃。 那 不对哈。 哎。所以我马上就要说，那吃法局太错，绝对不能够搅和。是什么呢？因为南方人嘛，他一般他不吃芡， 嗯、 但是北方一定要勾芡。 哎、 勾芡的目的就是让它稠，让它黏。 嗯， 所以有些时候啊，我都有点冲动，我到外头去看人吃豆腐脑啊，看人吃那个炒肝啊，看人吃什么那个，还有什么东西吧，就是反正是 拿那个筷子和冷就不对、 茶汤 是吧？ 拿勺拿筷子和冷， 嗯， 完了，你就没法吃了。它构建目的就是为了让你黏，黏之后它一种啊那种咬合的，很香的劲儿、 嗯， 所以后来我在想，别人吃东西，我老在这干涉去，这不是不合适吗？所以我希望呢，就是当然，如果你说我就非得搅着吃，我觉得好吃，那单说，但如果按照这个常识来说的话呢，您别搅和。 下回我这按照您说的这个老北京的吃法， 你可以尝一口试试。 哦、 另外呢，就是 这咱们在，因为说到吃嘛，随便说两句，我说北京人有这关于吃的话挺逗的。 嗯、 你这菜要做咸了， 嗯， 可能老师冲你来一句：“打死卖盐的你，打死卖盐的。 嗯” 或者说变咽巴火啊。变咽巴火， 变 咽巴火 也是做咸了是吧？ 就做咸了，你有可能就变成咽巴火了，就是变成蝙蝠了 啊！ 打死卖盐的， 嗯 啊，我一开始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打显得就是说，你把卖盐的打死了，你把他口里的盐全都放这里了吗？打死卖盐的， 啊，这是老北京的两件吃食， 对， 炸酱面、打卤面， 打卤面 各有各的吃法， 各 有各的规矩。我其实算是学了这个打卤面的吃法，下回我一定按照您说的这个试一下。 您试试啊， 这是老北京的吃食。那实际上过去这个北京啊，它是一个这个。很早以前就是一个叫什么中西融汇的城市， 中西融汇的城市， 它不单单是有老北京的吃食，也有一些洋吃食。其实陆老师打小也吃过， 是 吧？这西餐不是现在才有的， 对。 那会儿早年间，早几十年，一百多年前就有了。 啊、这么说吧，有一回啊，我走在街上，有一个中年妇女吧，当时她是个蛋糕店的，就在这儿大喊大叫说：“买啊买啊，老莫蛋糕啊，老莫蛋糕。”我当时就想，如果你要问他老莫蛋糕为什么不叫莫斯科蛋糕， 嗯， 我估计啊他十有八九他答不出来。 嗯， 你说老莫蛋糕当然他是为了亲切，为了好呀，哎好吃啊，这竟然那好啊，那全聚德烤鸭也有名啊， 嗯， 那为什么不叫老全烤鸭？你没听过老全烤鸭吧？ 是， 那为什么叫老莫蛋糕？因为老莫蛋糕的意思是什么？ 嗯， 其实核心啊，我跟您说，就在于任何时代的人， 嗯， 你不管什么条件啊，他都要追求时尚。 嗯， 老莫之所以成为老莫，他有一个几十年的一种文化的意识，而这个人文化的意识归结为一个字，就是人们的追求。人们的追求归结为呢，人们的追求归结为一个字呢，就是洋。 嗯， 他要求洋。 老莫餐厅。莫斯科餐厅， 莫斯科餐厅， 这个呢，应该说出现在很多很多北京的文学作品里，包括《阳光灿烂日》等等，很多。就说到那个时候，他大门上也有一个1954嘛，也是提醒大家，这里真的是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对对对， 啊、 嗯，老莫餐厅， 嗯， 那它的历史或者说它在我们青年中，我们当然现在不是说当年的青年心中是一个什么印象？他为什么能够称之为老莫？ 嗯， 为什么能够在某一段能够成为这个青年人心中的圣地，成为北京市的地标？ 嗯， 他是有原因的，他不是无缘无故的，他是这样。 嗯， 老莫就像您说，他54年呢建立了，他是苏联人的建的。那当然大家都知道，那个时代嘛，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呢还是比较少的。 嗯， 苏联人现在建了一个展览馆，在后面呢就是建立了这个餐厅。 嗯， 最早的时候他都是服务员，都是那种俄罗斯的少女，穿着这个里面穿着这种裙子，外边扎着白布。他的卫生间里据说女边那还搁着香水啊、口红啊等等等等，是很高级的，不是说一般人都能够进得去的啊。 嗯， 他是呢这么一个。那么后来呢，你到了这个70年代了吧， 嗯， 那当然我们已经成为青年了， 嗯， 北京当时啊可以吃西餐的地方呢只有这么几个地方， 嗯， 一个莫斯餐厅， 嗯， 一个新桥， 嗯， 但是新桥现在你也可以看得见，新桥饭店在崇文门同仁医院那儿嘛，你上下还是一个比较一个一层，就是像普普通的一个饭店的样子， 嗯， 还有一个大地餐厅， 嗯， 大地餐厅本来在西单，它是过去的防空洞，后来防空洞不用了吗？就把防空洞给改成了西餐厅，你还得往下走，现在给它挪到西四去了。 嗯， 东单有个喜儿林，现在恢复了，但是当初没了，也就这么几个地方能够吃西餐的。 嗯， 但是大家都愿意去莫斯科餐厅。 莫斯科餐厅为什么呀？ 为什么呢？ 嗯， 宫殿，你没有见过的那种宫殿的那种呢壮丽。他首先来说呢， 就除了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当时在北京恐怕没有一家餐厅像老莫这么宽敞，这么明 快，宽敞，这么高大，这么壮丽，这么豪华。 哎， 我跟您说，你进去之后，首先来说，你就是非常的高大。 嗯。 然后呢，我的小时候看那个意思啊，有点像东宫的感觉，就你从电视看啊，就特别像东宫。 对，它里头有那种繁复的水晶吊灯，就看着觉得特别好。 之后啊，是什么呢？镀金吊灯。镀金的吊灯， 嗯， 青铜的 青铜柱穹顶窗， 嗯， 那会儿你哪见过穹顶窗，而穹顶大窗， 嗯， 拉着不是窗帘啊，是幔帐， 嗯， 您知道这北京啊，你可以看得出来这种变化， 嗯， 过去是窗帘，我说一般老百姓啊，现在你说啊拉个窗帘， 嗯， 现在也有好像从上往下垂的，你说过去北京人一般的老百姓比较穷啊，那怎么弄窗帘吧， 嗯， 一块布从下边往上那么一搭，你窗帘上半部都露着， 哦， 窗上半部都露着，他那么意思就是反正外边看不见，在这个高度 啊， 完了，所以我真是觉得改革开放真是为咱们人民的谋了很多利。 是 一块破布搭在这个玻璃窗上，你说那叫什么呀，那哪有什么关上去，我说餐厅大幔帐，沉重的幔帐往下垂，穹顶窗大幔帐，镀金吊灯，青铜柱，房高7米，金碧辉煌，豪华壮丽， 很华丽气派。 甚至我还记，我如果我的记不错的话，我说它前面有那种做的呀，音乐池吧，就是乐池， 嗯， 好像上面还有假包厢，做的那种不是真正的包厢，就那种假的，有二层的那种廊柱啊， 嗯， 所以一进之后，你好像你进了一个异国他乡，这是第一，异国他乡你还进了人家的宫殿里头，你在那里头用餐。你想想吧，你有什么感觉？那你觉得你起码在当时你会有一种很得意吧，我能在这里头吃饭呢。 是 的，问题是 没错，所以是像季羡林先生也很喜欢去，每次花个什么1块5、2块，他的文章里写过。 我还想跟您说， 嗯， 真是不贵，当时人均啊， 嗯， 3-4块钱。如果你要能说我一个人能花5块钱， 嗯， 那你简直就吃的就丰盛极了，你根本就，他因为他是几毛钱几毛钱的菜，我记得有一个最贵的菜是烤鸭配苹果2.5块。烤鸭配苹果2.5块，我印象还很深，因为我没吃，因为我烤鸭嘛，咱们何必到这个何必吃西方？那咱还是吃老全烤鸭吧， 全聚德的， 哎，全聚德的嘛。 秋子还在这说，哎，老莫还是青年男女谈恋爱要去的地儿，是吗？ 那是， 那就是属于应该是谈的已经是差不多了再去哈，不能是刚认识就去那么贵的地儿吗？ 是 啊， 您看啊，当时是什么人去啊？我先说，首先是文化工作者， 嗯， 比如说大翻译家、老翻译家、什么老作家、什么学者、教授啊，哎，他们去的多。 嗯， 再一个呢，就是国家的外事工作人员去的多一些，华侨以及他们的家属和子女。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年轻人，我刚才说了嘛，追求时尚，他要洋，哪能洋呢？那最洋的地方就是到老莫。那到了老莫之后呢，首先来说啊，你会有一种被震慑的感觉，其二你就觉得肃穆， 所以说 在这个老莫里边呢是非常安静的，好像你掉一根针你都能听得见。 嗯， 我就跟您讲一句话，在这种地方人，你不规矩人他都规矩起来了，因为他害怕，他害怕到能够让人呢规矩起来。 嗯， 所以说我能攒点钱，我有点钱，我带着我女朋友去那儿一趟， 嗯， 那您脸能没光吗？而且我记得当时吧，有些朋友很有意思， 嗯， 他为了去到那儿啊，不掉价，先找几本什么巴尔扎克、狄更斯的小说看看，看看这个西方的这个上流社会啊，在餐厅里面呢，他 一些礼仪哈， 他是什么样？ 啊， 因为他呢，他是什么呀？桌椅那都很华丽，对吧？ 嗯， 然后刀叉。而刀下碎的啊，说是银的， 嗯， 银的后来不行了，因为那会儿中国人见过什么呀？有这银东西， 嗯， 他给你顺走了，他顺势 受不了，饭馆受不了 的一种违反的说法了。 是， 后来老莫觉得，哎呦，这不行，这都太厉害了，算了， 嗯， 就是改成不锈钢的了。 啊，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呢，这个老莫在年轻人当中就越来越变为了一种呢有身份有地位的象征。我不知道姜文的那个阳光灿烂日子里头是不是也说到老莫， 有阳光灿烂日子、血色浪漫、梦开始的地方等等等等，都是那种无处安放的青春的那种激情哈，他们就上那老莫以后去， 对对对， 去他也是一进去都惊呆了那种感觉， 被震惊了啊。 是， 所以当时就，当然我是按照那个事儿说，叫什么， 嗯， 拍婆子吃老莫，那就是比较时髦的，所以拍婆子就是说 交女朋友 啊 这种说法 啊 可能阳光灿烂就是他有过这样的表述。 嗯， 那么老莫怎么来的呢？老莫之所以叫老莫，我刚才回到开始，老莫就是这么来的。为什么叫老莫蛋糕而不叫莫斯科餐厅蛋糕？他说、 嗯、 老莫 多亲切、啊、 你去过没去过哪儿？你、嗯、我说那我都吃过。哎，你甭说那，你甭说你去过这儿，你去过那儿，我就问你，你去过老莫没有？ 嗯， 没去过，不行了吧？没去过老莫啊？我去过三回了。 嗯、 那，哎，你看我马上我这脸上就有光。 嗯， 当然，但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吧。现在老莫不行了、 嗯， 一个是菜贵而不好，你看一个奶油红菜汤要你七八十块钱。还不好喝，他那奶油也没了，特别特别酸，还告诉说正宗的，他过去不行， 嗯， 非常的贵。那个过去的名菜不叫什么罐焖牛肉啊，罐焖羊肉，那，而且呢嘈杂，因为他有一个关键问题，我觉得这个商业太厉害了，他请了俄罗斯人在里边唱歌啊，唱歌，本来是极其安静的，你俄罗斯人在里边唱，我本来我不想说话，那我也。大声喧哗 就得大声说才听得见 了、哎、你反正也唱歌呗。 嗯， 最近在乱了。 对，我们朋友还说了，说去那儿有道必点的菜，首都红菜汤。所以您刚才第一个说就是这个红菜 汤、 啊、 红奶汤啊，红奶汤沙拉子、嗯、啊，什么北京沙拉乱七八糟的。 但是现在真是找不着那感觉了。 对对，现在那个感觉呢确确实实差多了。有些时候我能够感觉到，我能看到一些应该是过去的人，因为穿的很讲究，而且风度也很优雅，那一看就是当年的那个时代的二三十岁或三四十岁的人嘛，现在来到这个地方来回忆往事了。 嗯， 现在以外地游客为主。 嗯， 所以这也算是一段历史吧，一段沧桑。 是，所以说起这个老北京的这些东西，有好多的、嗯、好多的让人感慨的事情。 是， 但是真是、 嗯、 您说不光是说的这些公园，或者说到这老莫、 嗯、 都是。里头是写满了青春的回忆哈、 啊， 现在想起来真的还是很有意思。 对对对， 其实今天陆老师还准备了很多东西， 是 但是陆老师我们又来不及说了。 嗯、对对对， 下次再接着说好吧。 以后再说吧。 您知道吗？刚才您说的这个公园，秋子就说北京的皇家园林是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内涵，精美绝伦的建筑艺术，精致如画的园中园，千百年沧桑古柏，雕梁画栋的长廊，无数的对联和匾额。造型各异的亭桥等等等等，都令北京人百游不厌。他说更是我的最爱。 是、嗯、 从陆老师这本书里也能看出是您的最爱 啊。是、嗯、北京人嘛、嗯、 是，所以这些您刚才说到的，不管是北京话还是北京的公园，亦或是北京的这个饭店美食，它之所以令人难忘哈，除了它本身的美丽和精彩，更是因为我们从其中能够看到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有一段段珍贵的回忆，这也是属于人们和城市共同的记忆以及共同的文化。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陆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 嗯、 又给大家带来这么多美好的这个回忆，其实也是让我们了解到了现在这个北京城的这些地方它过去是什么样子，还有您刚才说的一些吃饭的一些什么规矩啊之类的、 嗯、 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去，应该说有的可以照着老理儿来试试哈。 是、嗯、 好、 嗯、 谢谢陆老师。 嗯，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有机会再请您来。 好，谢谢您，希望将来我还有机会跟大家再分享老北京文化。 嗯，好嘞。 好 再一次感谢陆老师。在这里呢，我们也来公布一下今天第三题的答案。 京华一前程，在秦门外有一家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的电影院，这家影院存在了100多年，至今仍在放映电影，而且始终是在原址没挪过地儿，这就是大观楼影城。大观楼影城始建于清朝末年，它的传奇是从任清泰开始，他在琉璃厂附近开办了京城第一家照相馆，北京丰泰照相馆。京剧鼎盛时期，恰逢灵界大王谭鑫培60大寿将至，任庆泰就在自家照相馆前支起一块白布，把谭鑫培的名剧《定军山》拍成了电光大戏。1905年，《定军山》在大观楼首映，从此标志着中国电影的诞生。任庆泰也被誉为中国电影之父。除此之外，大观楼影城在我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第一个将男女分座改为男女同座；第一个将观众围桌而改为横排座椅；第一个放映有声电影；第一个放映宽银幕立体声电影；第一个放映70毫米超大银幕影片。